样牵紧你的手，不懂什么温柔，不顾你的感受，寂寞总把我冲昏头。是你体谅我的任性要求，在别人都放弃了我以后，沉默的心为你再次激动，浩瀚宇宙美不胜收，只是我不配再把你拥有。当你独自面对回忆汹涌，那一年雪都下得很沉重，不敢回头，明知你会再留。的日记写永久，讽刺我现在才回头，怀念你的温柔，还有什么感受？寂寞让我习惯了痛，是你体谅我的任性要求，在别人都放弃了我以后，沉默的心为你再次激动，浩瀚宇宙美不胜收，只是我不配再把你拥有。当你独自面对回忆汹涌，那一年雪都下得很沉重，不敢回头，明知你泪在流。放手，不如坏人就由我担当承受，不管你懂不懂我成全的疼痛、哦、是你体谅我的任性要求，在别人都放弃了我以后，沉默的心为你再次激动，浩瀚宇宙美不胜收、哦、只是我不配把你拥有。等你独自面对回忆汹涌，那一年雪都下得很沉重，不敢回头。